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34章闪回咒第113集。 随着第一颗光珠接近哈利的杖尖，他手中的魔杖变得滚烫，他简直担心它会烧起来。光珠靠得越近，哈利的魔杖震动得越厉害，他确信魔杖肯定经不住光珠的一碰，他的魔杖仿佛马上就要在手中碎裂了。他集中全部意念，努力将光珠逼向伏地魔那边，他耳中回响着凤凰的歌声，他目光坚定，喷射着怒火。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光珠颤抖着停了下来，然后同样缓慢的开始朝另一头移动。现在是伏地魔的魔杖猛烈地震动起来，伏地魔看上去很震惊，几乎有些害怕。一颗光珠颤抖着，离伏地魔的杖尖只有几英寸。哈利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也不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，但他一生从没有这样聚精会神，一心只想把光珠逼入伏地魔的杖尖。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光珠顺着金线移动，颤抖了片刻，与杖尖相连了。顿时伏地魔的魔杖发出了一阵痛苦的尖叫，回响不绝。然后伏地魔的红眼睛吃惊地瞪大了，一只由浓烟形成的人手飞出了杖尖，消失不见，是他为虫尾巴制造的那只断手的幽灵。又一阵痛苦的叫声，一个更大的物体从伏地魔的杖尖冒了出来，是一个灰色的大东西，仿佛是由最稠密的浓烟构成的，先出来一个头，然后是胸部和手臂，是塞德里克·迪戈里的身体。如果哈利会因震惊而丢掉魔杖的话，那就是在此刻，但他本能地牢牢攥紧魔杖，使金色的光丝保持不断。尽管塞德里克·迪戈里灰色的幽灵是幽灵吗？他看上去那么实在，整个从伏地魔的杖尖钻了出来，好像是从非常狭窄的管道中挤出一般。塞德里克的灵魂站起来，望望金色的光丝，说话了： 坚持住，哈利， 他说。他的声音听来十分遥远，带着回声。哈利看着伏地魔，他的红眼睛仍然吃惊地瞪着，他对这一切和哈利一样感到意外。哈利隐隐约约地听到了食死徒们惊恐的叫喊，他们在金网的边缘转来转去。魔杖里又发出一阵痛苦的尖叫，接着又一个东西从杖尖冒了出来，又是浓烟构成的一个人头，紧接着是手臂和身体。这是一个哈利只在梦中见过的老头，像塞德里克刚才一样从魔杖里挤了出来。这个幽灵或鬼魂或是别的什么落到塞德里克旁边，拄着拐杖，略带吃惊地打量着哈利和伏地魔，打量着金网，还有连在一起的魔杖。 这么说，他真的是个巫师， 老头说，眼睛望着伏地魔。 这家伙要了我的命，你跟他斗，孩子。 可是又一个人头出现了，如同一个烟灰色的雕像，这是个女人。哈利拼命抓稳魔杖，双臂都在颤抖。他看到这女人落到地上，像其他人一样直起身子，张望着。博沙·乔金斯的幽灵瞪大眼睛望着眼前的这场搏斗。 别撒手， 他喊道，喊声像塞德里克的一样带着回音，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 别让他害你，哈利，别撒手。 他和另外两个幽灵开始沿着金网的内壁移动，食死徒们则在外面绕着金网乱跑。被伏地魔害死的幽灵一边绕着决斗者行走，一边小声地鼓励哈利，同时对伏地魔咬牙切齿地说着一些哈利听不见的话。现在又一个人头从伏地魔的杖尖冒了出来，哈利一眼就看出了他是谁，仿佛他从塞德里克冒出来的那一刻起就期待着他出现似的。他一眼就认了出来， 因为冒出来的是那个他今晚想的最多的人。一个长头发的年轻女子的幽魂像薄纱那样落到地上，直起身子注视着他。哈利眼睛望着母亲的面孔，双臂剧烈地抖动着。 你爸爸也来了， 他轻声说， 他想见你，会没事的，顶住。 他果然出来了，先是脑袋，然后是身体。一个头发和哈利一样蓬乱的高个男子詹姆·波特烟雾般的灵魂从伏地魔的帐间升起，像他妻子一样落到地上，直起身子。他走近哈利，低头看着他，用同样遥远带着回响的声音对他说话，但声音很低，伏地魔听不见。伏地魔看到被他杀害的人在他周围走来走去，吓得脸色铁青。 连接断开后我们只能待一小会儿，但我们会为你争取时间，你必须拿到煤钥匙，他会把你带回霍格沃茨，明白吗哈利？ 明白。 哈利喘着气说，魔杖在他手里滑动，他拼命抓住他。 哈利， 塞德里克的幽灵说， 把我的身体带回去好吗？带给我的父母。 我会的， 哈利说，他竭尽全力握着魔杖，脸都拧歪了。 撤吧， 他父亲小声说， 准备快跑，现在就撤。 哈利高声喊道，觉得自己反正也坚持不下去了，他用力将魔杖向上一挑，金线断了，光网不见了，凤凰的歌声也消失了，但屈死在伏地魔手下的那些人的幽灵并没有消失，他们把伏地魔围了起来，不让他看见哈利。哈利使出平生气力狂奔，把两名惊呆的食死徒撞到一边，他穿来穿去，用墓碑做掩护。他感觉到食死徒们的咒语在他身后嗖嗖追来，听到咒语打在墓碑上，他躲避着咒语和坟墓，朝塞德里克的尸体冲去。他忘记了腿上的疼痛，一心只想着他一定要做的事情。 替换他！ 他听见伏地魔喊道。在离塞德里克十英尺的地方，哈利急忙闪到一个大理石天使雕塑后面，避开了身后射来的红光，却见天使的翅膀尖被咒语打得粉碎。他攥紧魔杖，从天使后面冲了出来。 将爱成仇！ 他将魔杖越过肩头，狂乱地指着身后追来的食死徒，高声吼道。随着一声沉闷的叫喊，他知道自己至少拦住了一个，但没有时间停下来看了。他跳过奖杯，听见身后传来更多魔杖发射的声音，赶紧扑倒在地，伸手去抓塞德里克的胳膊，一阵光雨掠过他的头顶。 闪开！我要杀死他，他是我的！ 伏地魔尖叫道。哈利和伏地魔之间只隔着一块墓碑，他抓住了塞德里克的手腕，可塞德里克太沉了，他搬不动，奖杯又够不着。伏地魔的红眼睛在黑暗中闪着红光，哈利看到他嘴唇扭曲成一个狞笑，看见他举起了魔杖。 奖杯飞来！ 哈利用魔杖指着三墙杯喊道。奖杯腾空向他飞来，哈利一把抓住奖杯的把手，他听见伏地魔在狂怒的叫喊，同时感到肚脐下被扯了一下，煤钥匙起作用了，他被一阵五彩的旋风席卷而去，塞德里克在他身边，他们回去了。